新传媒数码天台 Capital 958上市频道，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本次出现感染奥密克戎亚型的变异突株 BAC 和 BN5 的冠病沙棘病例，卫生部讲总共发现海两起 BAC 病例和一起 BN5 的病例，三个人在确诊之后自我隔离，然后本地首次出现让两种亚型的变异突株。澳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把让两种的病株列为随管切的变种病毒。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下滑到3000起以下，报2650起。那么有一个人病逝，卫生部名称的数据显示，多数的新病例为本土的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未降到 1.39， 目前有274个人住院，其中36个人是需要氧气的供给，9个人在加护病房治疗。正在澳洲访问的杨淑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确诊海感染冠病，其出现是上咽沙哑、发烧和流鼻水的症状，其表示将自我隔离建议，并且会推迟回国的行程。昨日是卫生节，有寺庙一个早上就吸引了8000多个人到堂去参加庆典，不过庙方建心的判法通除开此行分期进行仪式，也会以九堂所天下海人数的限制，并且要求信众不论在户外或者在室内都必须戴上口罩。九早前李显龙总理在沙九庙山贴文表示，好高兴在我国对抗冠病疫情的套路上看到曙光，让信徒的参拜仪式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太祖国昌法通开放一个多年，已有至少17所的民众俱乐部以及14个居民委员会和联系名开放卡拉 OK 的兴趣组和歌唱班。人民协会答复新传媒新闻询问的时候表示，随着安全管理措施放宽后，卡拉 OK 的兴趣组和歌唱班正逐步恢复，公众可以到连坤街租家民众俱乐部居民联系名和居民委员会去查问详情。国防部长王永平医生表示，希望中美两国都能够方案国内的问题以外，来协助打造更强大可持续和公平的全球体系。不过其在爱沙尼亚出席后伦纳天外理会议的时候指出，中美的局势新闻无法确定人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至32届东南亚运动会的消息，我的乒乓队在女子团体决赛中无法抵挡泰国的强泰的攻势，遗憾以0-3败北，只得到银牌，让我的是1999年以来首次挫失海影响的项目冠军。新闻报告完毕。